明显的境界，在明显的境界才能够处理无盖，在不明显的境界没有办法处理无盖，没有处理无盖，那其实直观的境界很模糊，不可能会出现。那要注意这个道理呢，就剩下都一样。第三段地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要花更多时间。第三段地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所导演的人，那些导演的人我现在不讲，因为不要修太快，慢慢一步一步这样在心会习惯，因为你们要修很多次，最好是用每次你们用那些你们喜欢的人物、中心的人物，最后不喜欢的人物，选择同一个人物，最好不改变，这样新的印象会越来越明显。所以未来不用想，心自然就会念这个境界越来越清楚。好，那现在就这样，很简单。那个第三部分最好我明天早上第一项我是再说明，这样在那个第一第二段地会比较明显，影响比较明显。好，那我们长修现在是到一个小时到三点到三点半进行，如果要继续打坐也可以，一些参加就是他们已经习惯坐很久，他们可以继续，不然进行的时候有一些参加者问我专注心在哪里，最好专注心在进心，在交地，为什么？因为如特别在家人如果他要修心利益他，他要习惯当下专注在他所做的事情，如果心有专注力，他不散乱，那就烦恼不会明显，所有的烦恼都跟散乱的心有关系。所以习惯在打坐的时候专注你们的修行的业处，不打坐的时候进行的时候专注我们所做的活动，进心就是在进心，专注在业处的时候，除了用小空经的道理，中阿含经，除了业处以外都是空，进心的时候除了进心，除了交地以外都是空，不注意，所以心会继续在不散乱的境界。所以慢慢如果这样联系真念跟定变成自然，真定跟真念自然，那就烦恼越来越不明显。烦恼出现因为我们念不适合的境界，我们不然心我们的心没有专注力在适合的境界，这样在烦恼出现。 如果习惯专注心在适合的境界，不然它散乱，那就烦恼越来越不明显。学定就是用这个道理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因为练注意大的修行人，他不是练习不断的在定里面，他还是要做很多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用他的定力，他所有培养在强定里面的定力来处理他的事情，用不散乱的心。定的境界越来越明显的时候，那心自然保护自己。心没有定，他不了解烦恼的厉害；心有定，在了解烦恼的厉害。所以没有定的人不容易保护自己的心，因为他们模糊管理烦恼的厉害，他们的心不够敏感。有定的话，那烦恼出现，因为心很敏感，马上知道。所以他知道烦恼出现是因为管理可以的境界他有贪欲，管理不可以的境界他有集结，管理不是可以不是不可以的境界他模糊，所以散乱的心还是昏沉，所以他知道烦恼的因缘当下能够处理。好，那现在那么多，慢慢希望我们越来越清楚管理这个道理。烦恼不但在打坐的时候，不打坐的时候也越来越不明显。